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52集。 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，开了5个秘密户头，暗中把公款转进去，真令人佩服。 啊，别说了，又不是什么体面事。 奈美将伸手贴住额头。 可有钱，总比没有钱好。 没错。 同源说着喝干了啤酒。 那我该做些什么？ 有燕的视线在奈美江和同源之间来回地转换着。 我希望你这两天在这里陪奈美江。 啊？ 奈美江不能随便外出，要买东西什么的只能找人帮忙，能拜托的就只有你了。 啊，这样啊。 有燕拨了拨刘海，看了看奈美江，奈美江的眼里带着求救的眼神。 我知道了，包在我身上。 星期六的中午，有燕在百货公司的地下食品部买了便当，带回酒店房间。他买的是五木饭配烤鱼和鸡块，加上用酒店附赠的茶包泡的茶，在小小的桌上吃午餐。 对不起，要你陪我吃饭。你可以在外面吃完了再回来。 嗨，没关系，有人一起吃，我也吃得开心些。 有燕一边用方便筷夹开烤鱼一边说。 而且这便当还挺好吃。 嗯，很好吃。 奈美将眯起眼睛微微地笑着。吃完饭，有燕又从冰箱里拿出了布丁，这是她买来当饭后甜点的。看到布丁，奈美将高兴得像个少女。 元村，你真细心，将来一定会是个好丈夫。 是吗？ 把布丁往嘴里送的有燕倒是有些害羞了。 元村，你没有女朋友啊？ 去年交过一个，分手了。老实说，是被甩了。 啊？为什么？ 他说，比较喜欢更会玩的男生，嫌我太土。 他们都没有看男人的眼光。 奈美江摇了摇头，随后自嘲地笑了。 我也没有资格说人家。 说完，他用汤匙挖杯子里的布丁。看着奈美江的动作，有燕本想问一个问题，但是没有说出口。他觉得问了也没有意义，奈美江却把他的表情看在了眼里。 你想问我甲本的事，对不对？想问我为什么会跟那种人扯上关系，为什么会倒贴他一年多？ 没有。 没关系，你问吧。因为不管是谁，都会觉得我很傻。 奈美江把还没吃完的布丁杯放在桌子上。 有烟吗？ 有，柔和性七星行吗？ 可以。 用有燕的一次性打火机点着烟，奈美江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白色的烟优雅地在空中飞舞。 大概一年半前，我开车出了一场小车祸，跟一辆车发生剐蹭。其实只擦到一点点，我也不认为我有错。可倒霉的是，遇到了难缠的人。 奈美江看着窗外，有燕立刻明白了。 流氓？ 奈美江点了点头。 他们把我围住，一时间我以为我完了。就在这时，甲板从另一辆车里下来。他好像认识那个流氓， 就这样，他帮我把事情谈到付修理费就好。 他们跟你索取高额赔偿了？ 奈美江又摇了摇头。 我记得好像是10万元左右，不过甲本还是向我道歉，说他没把事情谈好，觉得很过意不去。你一定很难相信，不过那时候他真的很绅士。 是很难相信。 他的穿着打扮也很得体，说他不是混黑道的，手上有好几桩事业，还给我名片。 奈美江又补充了一句， 现在全丢了。 所以你喜欢上了他？ 奈美江倒是没有立刻回答，抽了一会儿烟，视线随着烟雾流转。 说起来很像借口，但那时他真的对我很好，让我相信他是真心爱我。我活到快40岁才第一次有这种感觉。 所以你也想为他做些什么？ 其实应该说，我怕甲本对我不再有兴趣，想表示我是一个有用的女人。 就给他钱？ 很傻吧？他说新事业需要钱，我一点都没怀疑。 可是你早就发现甲本其实也是流氓。 是啊，不过那时候已经无所谓了。 什么？ 我的意思是，不管他是不是流氓都无所谓了。 哦。 有燕注视着桌子上的烟灰缸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奈美江在烟灰缸里暗吸了香烟。 我总是遇到不三不四的男人，这叫男人运不好吗？ 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。 是啊，可以再给我一根吗？ 奈美江说着，从有燕递过的烟盒里又抽出了一根烟。 我以前的男朋友是个酒保，但从不好好工作。他爱赌，把从我身上搜刮到的钱通通拿去赌，把我的存款用得一分不剩之后，也不管我死活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那是什么时候？ 3年前。 3年前？ 对，和你第一次见面就是那时候。因为遇到那种事觉得活着很没意思，才会想去那种地方。 哦， 那种地方和一个小伙子乱来的地方。 这件事我很久以前跟亮说过，我想这次他一定很受不了我。 奈美江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打火机点着了香烟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重蹈覆辙，亮最讨厌别人这样，不是吗？ 哦，的确。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 什么？ 要盗领银行的钱这么简单？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 奈美江翘起了脚，继续抽烟，似乎是在想该如何说明。香烟短了2厘米之后，他终于开口了。 想来想去，算是很简单吧。不过这就是陷阱所在。 怎么说？ 简单的说，只要伪造汇票就行。 奈美江用两只夹着香烟的手轻轻地搔着太阳穴， 在上面填好金额和对方的户头，盖上集中作业科的主任和科长的印章就可以了。科长经常不在位子上，要偷盖他的章并不难。主任的公章是我用伪造的。 这样不会被发现吗？没有人会检查？ 我们有一张日报表，是用来算资金余额的， 会计部的人负责验算，不过只要有那个人的印章，就可以伪造通过验算的文件，也就可以暂时蒙混过去。 暂时？ 用这个方法，结算金额会突然减少，被发现只是时间问题。所以我就盗用垫付金。 那是什么？ 金融机构间的汇款。原理是这样，承办汇款的银行先替客户代垫，事后再跟钱汇进去的银行结算。先垫的那笔钱就叫垫付金，无论哪家金融机构都会另外提存起来。我就是看上了那笔钱。 听起来很复杂。 操作垫付金需要专业知识，只有具备多年实务经验的职员才能掌握整个局面。在大都银行昭和分行就是我在负责。所以本来应该经过会计部、查核部二重、三重的检查，实际上却由我一手包办。 反正就是没有按照规矩检查。 简单来说就是那样。像我们银行规定，汇款金额超过100万元时，要在广核部上填写收款人与金额，经科长许可，借用钥匙才能操作电脑终端机。而且这笔转账的结果必须在第二天打印成报表交给科长检查，可是几乎没有一家银行检查的这么严格。所以只要把盗领的传票和那天的日报表藏起来，只让上司看到正常处理的传票和日报表，谁也不会发现哪里不对劲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